在第20届成都国际车展上，新时代豪华汽车品牌 DS 携法国总统座驾 DS7 Crossback 野性优雅豪华 SUV， 2017款 DS6 新时代前卫豪华跨界车新 DS5 及其 Prestige 版本，全感官豪华轿车2016款 DS5 LS 和精致动感两厢车 DS4S 齐聚展台，一展 DS 时尚前卫的品牌风尚。本次 DS 以 DS 盛夏欢乐购专属汇融城为参展主题， DS 全系车型车展期间享20000元起售优惠，最高50000元，同时还享受按揭3年零利息和20000元置换补贴，足见 DS 回馈融城消费者的十足诚意，并且在车展期间邀请了500名 DS 车主莅临现场，互相交流用车心得，以传递 DS 品牌对车主用户的关怀。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快车道福利开启，本周五喊红包又来喽，亲，你准备好了没？参与方法很简单，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本活动可多次参与，一次没喊中千万别气馁，百万红包等着你。红包口令是什么？收听本周五节目，我们会多次公布。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1.2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让你省的心沸腾。 小题大做，小财大用，小本大利，小牌大能，什么小牌量大能量， 不信 科技日新月异，没什么不可能，不信你来听小牌量大能量。 欢迎收听本期的小排量大能量。那经过了几期的介绍呢，大家现在对小排量的发动机应该是特别的感兴趣了吧？ 是的，那么我们听众在微信后台当中就有人问到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的厂家都是谁在推广自己的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呢？但是里边也有3缸的，也有4缸的，到底哪个会表现得更好一点呢？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还真是需要认真的来回答一下啊。毕竟咱们的听众朋友在选择车型的时候，有可能不会考虑到排量背后发动机的故事。 我记得之前咱们的新车来了板块当中跟大家说过，全新的宝马的 X1 是 1.5T 的， 就是3缸机嘛， 3缸的发动机。当时就有人问3缸机会不会有抖动，这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说。肯定的，无论是宝马的还是雪铁龙的还是福特的，他们都没有办法能够实际的解决三缸发动机不会抖动的这个物理缺陷，只能说减缓啊。 但是我其实也很想知道这个抖动的原因它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不太难理解啊，大家想一下，发动机的工作间隔角度越小，动力输出就越平顺越线性，震动也就越小，而三缸发动机做工的间隔为240度，那么间隔角就比较大了嘛，所以震动就在所难免，这也是不少消费者放弃 1.2T 或者更小排量的发动机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那咱们打个比方来说 就是如果说将这个 1.2T 的发动机，它现在不是三缸的嘛， 是的， 如果转变为4缸的，是不是就会好了？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相比4缸的发动机，少一个缸所带来的是更小的进气，但在涡轮增压器介入之前呢，发动机较小的扭矩输出也使得起步阶段的加速性能受到一定的限制、反过来说呢，就是4缸机要比3缸机要好一些，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啊。 那你其实你直接跟我说好一点就行了。那看来选车的时候啊，不能仅仅的说是只来看排量，就还要看看发动机的数量啊，几缸几缸的。 对，不是发动机的数量，主要是发动机缸体。 对对对，缸体的数量。 对，还有一点要注意，例如大众的 1.2T 发动机和雷诺的 1.2T 发动机同样都是4缸，这个时候就要看看谁的最大扭矩更好， 毕竟小排量发动机如果要能多出来个10牛米，你会发现起步和巡航的时候，包括超车的时候，都是还是很管用的。 这我就要说了，这个大众的200牛米，我觉得这应该是首选了。 是的，所以咱们听众朋友选车啊，包括选发动机的时候，都要好好的去选一选，了解一下这个它的原理。 嗯， 那今天呢，小排量大能量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吧，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等一下，吃完这顿再减。 即日起至9月30日，每周五在最红星期五餐饮门店用买单吧 APP 支付，就有机会享满额立减。详询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 APP。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驾照的难度啊。听说这驾照是越来越难考了，现在驾照又升级了。 我现在就想起了一首歌， 嗯， 你哭这对于我说， 童话里的故事 都是 骗人 的。 你不能把我往歪道上走。 就我觉得以前考驾照还挺难的，后来我看了之后我发现，咦，这是好像更难了啊。 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想想啊，10年之前考驾照，哎，暴露了你。 老车是30年之前考的。是我那时候都是摇把，你知道吗？那个 摇把，我没有10年了，我刚刚换完驾照，就6年前、6、7年前嘛。 嗯、 考驾照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还觉得，哎呀，什么路考啊什么的还挺难的。你再看现在，我的天呀，我就庆幸啊，我那个时候考完了。 其实提到这个驾照，我觉得强调一点叫素质驾照考试。 嗯， 怎么讲啊？因为那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教练恨不得告诉我，看那条线没有，几圈，进走，叉。后来我真正的学完之后，我上了马路，我就，哎，那条线和杆在那里。 对，就是好像，所以现在之前不是考驾照，你要上路满多少多少里程以后，你才能毕业嘛，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因为在规定的一个考试的范围内，虽然我们那时候考的时候简单啊，但是真的不是说是很适应那个道路，上路的时候还是觉得哎呀很慌啊什么的。 嗯，老车是学完驾照直接就起飞了是吗？ 起飞了啊、 嗯！ 你那驾照考挺贵啊。 这咱们比那个老司机级别的吧啊。 嗯，那个时候就你刚才说的对，现在的原来的驾照考取其实真的是把它纯作为一种技能的考核。 嗯， 你要会 应试的， 对，你要会，你要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一定的标准，这样的话你可以驾驶这个车辆了。 嗯。 但现在我们发现，在马路上开车，不单单说我会开车，这个车会开车这个会字，我认为包含了很多东西。 嗯， 不光是这个操作这个台机器的一个技能， 还包括你对在路上的一个跟其他司机的一个相处在里面。 嗯，所以为了让咱们现在的驾驶环境越来越好，新的这个考驾照的规定呢是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实施了、 哎、 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增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你像之前我们说的什么那个入库坡起啊这种东西我们就不用说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就老车给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新增的。 对，这次10月1号开始实行的新的一个驾照的考核这个办法、啊、主要是针对的一个科目二的修改和新增。 嗯，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啊。 就是笔试肯定是不变的了。 对的，这是肯定要有的。 科目二就是那个什么入库啊之类的。 哎，我记得当时科目二是抽签的是吗？ 我们当时 没有，我不是抽签儿。 我在沈阳考的那个就是驾照，所以我科目二的时候 就 只有入库。 就所有的科目，就是你挨个来谁上都是这一遍下来。 对， 我记得当初。 但我三试的时候是抽签的，有什么饼子路、弯路。 哦，对对，这个是有的。 啊，那我记错了，那就是 三 科目 二是 固定 的，对， 科目三 是 抽的。 三是抽签的。 哦，饼子路太可怕了。 我抽了三把，全是饼子路，就没跑了。 那你现在 五行缺饼， 对，真是。 嗯， 来，我们接着说啊，这个科目二都哪儿做了一些修改？老车， 科目二新增的呢是一个有两个啊，第一个里边、通用要求里边我们说的是，第一个新增的就是不按考试员的指令行事，这是属于新增的。如果这个就说不按照考试员的一个指挥啊，他让你怎么来操作汽车的话， 这不合格， 判定结果直接属于不合格。 我想起了一段视频，前段时间的刹车，刹车。 啥车？我就记得我考试的时候，这个虎口这儿写左右了。上车那个，因为我旁边坐着交警嘛，交警都笑了。 但你不是认 left right， 但那什么？ 对，交警他不能跟我说 left right， 那他肯定说左右啊。交警上来就直接问我，你不分左右？我说是，然后他就笑了。 嗯，还有一个是新增的，是叫启动发动机的时候档位位置于空档。 哦， 这个 这挺重要的、 这个是属于不合格。 这个其实咱们练车的时候教练会说、但是以前没有做硬性的规定。 对， 嗯， 但是其实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就是跟我们那个时候有些老司机他教你，我们那时候就是驾校都多数都是手动挡嘛，他有的时候甚至于，当然了不是正规的时候，就是你在学车时候他教你，他私下里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教你一些所谓的小技巧 窍门。 对对对、 他会告诉你，你不要用那个什么这个拉手刹停车时候怕溜车，如果不好使就用一档别车，就是熄火之后把档位挂在一档上。 那个时候教练绝对看你是天资聪明，你具有那个车神之才，你要找个 教练也可能是觉得教他太费劲。 我跟你讲，你要看一个姑娘，她起了八次都灭火了，她肯定会，哎，您把手刹拉上。是这样的啊， 好，我们继续来说啊。 对，还有一个呢是发动机启动后不及时松开启动开关，这个是每次要扣10分。 可这就不用考了。 我理解一下啊，就咱们一键启动我认识，这怎么叫不松开？就是拧住了，就 不及时松开。 可能是对不及时，可能是他对驾驶员当时对发动机是否着车的一个状态没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还以为车没着还在拧。 你很委婉的，你的意思就是车着没着火都听不出来的，这样的直接 没有一个完全特别好的判断啊、 直接可以扣分了。 对对对， 所以大家不要紧张啊，车这个起来之后它车会有适当的抖动的，一定要注意。 刚刚我们说的是通用的要求，那稍事休息回来我们说说倒车入库还新增了哪些要求。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快车道福利开启，本周五喊红包又来喽！亲，你准备好了没？参与方法很简单，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本活动可多次参与，一次没喊中，千万别气馁，百万红包等着你。红包口令是什么？收听本周五节目，我们会多次公布。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一点二 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让你省的心沸腾。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新的一个考驾照的新增的一些规定啊，说到倒车入库了。 就是在倒车前未将两个前轮的触地点通过均匀的通过控制线 就得开到地方再往回倒。 对， 这个是不合格的，如果没通过就不合格了。然后还有呢， 第二个是项目完成时间超过了210秒，三分半呗。这也是不合格。还有一个是中途停车超过2秒，每次要扣5分，这属于修改， 就不能停车了，你就一气呵成。 力争要求一个动作一气呵成。 但5分应该是可以忍一下的。 对， 如果万一的话，你可以思考一下，调整一下。反正你记着啊，超过2秒了，你不行就多超2秒。你明白吗？就是 反正也不合格了。 不是停一次扣5分，对吧？ 不是，每超过2秒扣5分。就你超过4秒是10分，你别在那儿 还在累 教人家。 我这方法，哎呀， 你当我们考官傻是吗？ 好难呐。 还有就是这个坡道定点停车还有起步也新增了一些。 对，这个新增有2点。第一个是车辆停止之后呢，车身的距离距道边的线条超过50厘米， 就是你 就离马路牙子要是超过50厘米的话，咱们这么理解就是不合格。 对，还有这个停车未拉住， 对，就是不拉手刹， 对，不拉手刹， 这个 扣 10分。然后还有一个两个修改，一个是车辆停止之后，车身距离道边的边缘线超出30厘米，但不够50厘米的，这个是要扣10分 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修改，起步时车辆后溜距离是10到30公分，每次要扣5分。 就不能溜车呗？ 可以溜，但是 就别超过 控制在10厘米之内。 溜10厘米也是醉了。 呵，我挺难呐、 对， 挺难掌握的。反正你就规范做，其实就好了。 哦，好像是，其实是严格，更严格了一点。溜过30厘米，是不是就直接就不合格了？ 对。再有就是侧方位停车。 侧方停车新增的是2个，第一个是项目完成时间超过了90秒， 1分半， 不合格。第二个是行驶中车身碰触了库位的边线，每次要扣10分。 这个之前也差不多，但是没有这么精确。 之前好像是碰那个边儿就是熄火嘛，那就直接下车重考，好像我记得是。 对，我好像是。 然后还有一个修改是中途停车，这个也是超过2秒。这个 还有就是反正就是你压边线它都会被扣分。 对，这都不行。 然后中途停车是不行的。 对，还有最后一个是直角拐弯，这个新增了一个是转弯的时候不使用或错误的使用转向灯。转弯后呢又不关闭转向灯， 这是扣10分了。 对，这一慌的时候左打成右了，就这种的。 还有打雨刷器的呢， 有可能，真有可能。再有就是科目三还有一些修改和新增，就是你在因为科目三就上路了嘛，我们就直接做路考了嘛，就红灯转绿灯时，然后起步超过10秒不合格。 就等时间长了。 你看它绿灯亮了，你还不起步，这个就不合格了。其实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行车很重要了。 是啊，那你该走不走呢？ 对啊，你等10秒，后边车都飞你前头去了，真的。 就是滴滴你算轻的啊。 第二个就是起步转向变道超车，然后靠边停车不打转向灯，均为不合格。 这个一定是要约束的。 对，这在路考上面是肯定是不行 的。你要变换车辆一定要打转向灯。 就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不光说考驾照的事儿，日常咱们就你就得注意到。 对，所以现在就是我觉得路考最好的就是根据咱们现在生活当中的行车规范来考的。你像第三点，它修改就是如果遇到后方的车辆发出信号，它要超车，你不按规定让行，被判为不合格。就这就是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点。 对，我前一阵子不就没注意出那点小事吗？ 但 他没提醒我啊，我没看着他，他正好在我盲区里边，特别寸。 这个真的是很危险， 但是 所以要注意啊。 提醒大家就是并线这事儿，有的时候确实有一些隐患，因为咱们看后边车只能通过后视镜，它确实真的有一个盲区在那儿。 对，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要时刻的掌握一下，就耳听不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嘛。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在通过斑马线和直行通过的路口，然后路口左转弯、路口右转弯项目中，不按规定主动避让优先行车的车辆，行人、非机动车的被判为不合格。 嗯， 这个就是道路 交通法，这就是实际道路路考的时候会遇到 的、哎、这几点加的特别好。 嗯， 就是该让车让车，该让人 这真的都是实际的问题、嗯、 左转让直行，右转让直行。 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现在的这个考驾照越来越难了、 嗯、 但是你会发现更适应现在的这个道路行车了。 我还是像开始说那句话啊，素质考试吧，就是咱们一次出来再出师、 嗯、 最好就是咱出来就能开车了。 哎，对， 当然其实出来还是建议您找一个陪练在路上跟您转转，因为好多情况真的是始料不及的、 嗯、现在不还是那种你不够多少里程你是不给你驾照的吗？ 但那多半都是天资聪颖之辈才能一次完成的。 嗯 嗯，还是大家上路。 我突然想到了我自己。 如此天资聪颖的女赛手，我还是很少见到。 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有什么关于这个方面不懂的，也可以微信平台来询问我们。 是的，微信搜索"快车道 FM"。哎，对了，哎，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小的福利吧。在如果在北京的咱们的朋友，我们这边有一些卡丁车的券，体验券。 哎、对，如果想玩的哈， 对，可以提升你的驾驶技巧的，然后您可以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最近我们会有这个互动的一些小游戏，您参加这小游戏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个券送给您。 嗯，目前仅限于北京啊。 对，那我们还没拓展到那么多疆土。嗯， 好，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拜拜， 拜拜。 冷吗？在松开以后，你笑容越温柔，我心事越重。雪花片片落下，在北京的边缘，你失眠。而如今，所幸红颜已知。只因在难明无际，是因的缘分不断遇难，人生有去处才有归途，难保是非呀，唯有你曾与我美好的片段，像三世一样在脑海中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更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